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玉器和玉饰在一般民众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那么中国的玉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暮春的一个后晌，几个男人在聚落的壕沟边剥兽皮，这是他们中午刚从河流那边的树林里猎到的一只野猪。野猪很大，这让他们剥起皮来很费功夫，只有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剥得比较快，因为他手中的工具和其他人不一样，是一把碧形器，色泽明亮而温润，刃口薄而锋利。其他的人手中呢，则是石头打磨的刀斧。健壮男人手中的碧形器是他几年前偶然捡到的一块美丽的石头，自己亲手打磨制成的。兽皮终于剥完，野猪肉按照聚落里的人头数量剁成等量的小块，野猪皮用草木灰揉过，这是留给聚落首领的。就在这时，几个小女孩为两只野猪獠牙争抢起来。野猪的獠牙弯弯长长的，女孩子呢喜欢让大人在上面钻个孔，他们用绳子穿起来挂在脖子上作为装饰。一个小女孩没有争抢到獠牙，哭了起来。那个有着美丽碧形器的男人走上前牵走伤心的女孩，告诉她他会送她一只比野猪獠牙更漂亮的事物，会让她比别的女孩子更漂亮。健壮男人和小女孩是一家人，但他并非她的父亲。在实行对偶婚的聚落里，虽然这个男人住在女孩母亲家中，但他来的时候女孩已经高过他的膝盖了。在他之前，女孩母亲和另一个男人住在一起，那个人才是女孩的父亲。那个男人天性胆小，在渔猎生涯中常常遭到众人的耻笑。3年前，女人便让那男人离开了他的家，而接受了眼前的这个健壮的男人。在这个以母系计算世系和财产继承的原始群落里，女人对男人拥有绝对的权利。 男人参加女方氏族的劳动生产，一起享受劳动成果，一起抚养子女，但随时可以让你走人啊，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个男人没有食言，他在捡到美丽石头的地方又挑拣了几块色彩晶莹的小石子，用家中收藏的鲨鱼牙蘸着从河床里捧来的细沙，开始在小石子上碾磨。若干时日过去，每个小石子上都钻出了孔洞，他再用一根细细的兽皮绳穿了起来，于是一条美丽的项链就挂在了小女孩的脖颈上了。八千年后，还是一个暮春的后晌，沧海桑田，在那个健壮男人把项链挂在小女孩脖颈的台地上，现在再看不到那壕沟，看不到那用树枝搭建并涂了泥巴的房屋和聚落，那条河流也已经改道，远远地弯到了别处，原来河流对面的树林也已经杳无踪迹，变成漫无遮拦光秃秃的一片沙土地了。现在这里又聚集了一群人，干部和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农民模样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还有几位叽里呱啦说日语的日本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发掘。这是2001年5月，地点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东部的保国土乡兴隆洼村东南 1.5 公里的地方。许久以来，这一带常常能从地下挖出陶罐、石头、工具之类的东西，但当地农民谁也没有在意，这些东西能干什么呢？不值钱，不当用的，那些盆盆罐罐连猫狗的食盆都做不了，最大用处也就是充当个盛鸡蛋的架势。直到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敖汉旗博物馆的专家们在这里联合进行文化普查，才意外地发现了这些线索。经探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引起考古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一处史前部落遗址被凿定下来，因为地处兴隆洼村附近，便被命名为兴隆洼文化。当开始正式发掘时，北京的、自治区的、市里的专家学者纷纷被吸引来，连远在日本青森县的考古专家也加入到发掘的行列。发掘中不断有令人惊喜的发现，而最振奋人心的一幕出现在这个下午。一枚半环形带缺口的东西被发掘出来。当专家们确定这是一件玉珏时，在这一刻，中国玉文化的历史就被重新改写了。此前伴随着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有出土实物为依据的中国玉文化历史已经追溯到6000年前。但有一个问题一直令专家和学者们迷惘不解。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从其雕琢工艺水平来看，俨然已经达到远古玉器相对成熟的盛期。那么它们的源头在哪儿呢？这个暮春后晌发掘出来的玉珏为回答这个问题拎出了一条线索。从2001年5月开始，先后经过六次发掘，除挖掘出大量房屋、墓葬、窑穴遗址以及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生活工具之外，还发现数十件琢制精美的玉器。这是迄今所知的中国年代最早的真玉器。不光为红山文化玉器群找到了直接源头，而且一下子将中国玉文化历史向前拓展到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我们假想的那位打磨玉石项链的男子， 那位兴隆洼文化的先民是他，以及他的先祖、伙伴和后人，让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提高了一大步，不断接近客观事物的真实。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根据考古学和其他科研成果，中国、中南美和新西兰为古代三大玉器产地。若以起源之早、延续之久、用途之广、工艺之精、艺术之美来论，则只有中国堪称世界玉器产地之巨擘。源远流长的玉器制作、玉器应用历史，让我们的祖先赋予玉以深邃而广阔的内涵。远古先民们的祖宗崇拜、图腾崇拜、神明崇拜，玉是沟通人和祖宗、人与神明的通灵之物。私有制和等级社会产生以后，玉又是阶级、地位、权力、财富的象征。在精神和审美领域，一个玉字又与多少美好品格和美好事物联系在了一起。玉德、玉缘、玉成好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金童玉女、金玉良缘、怜香惜玉、琼楼玉宇、玉照、玉心、玉色、玉容等等。根据专家统计，在汉文中以玉为部首的字就多达500个，而含有玉字的词汇成语已超过1000条以上。而建筑史典关于玉的记载，建筑文学作品关于玉的故事，那更是数不胜数。有两个人物我很感兴趣，他们在玉文化的演进发展史上都应该大书特书，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秦昭王。这是两个在玉的不同领域首开先河的人物。孔子之前，玉的功能经历了从灵玉到礼玉的阶段。原始先民崇拜祖宗神灵和天地自然，认为人与神灵、祖宗、天地自然之间有一种沟通的媒介，这就是玉。以玉沟通天地，敬奉祖宗，尊神事鬼，成为部落生存发展重要的精神依托和日常仪规。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后来随着王权政治走向统治地位，玉在继续发挥敬神事鬼功能的同时，又增加了一层权力地位的象征意义。西周建国之初，周公致力于治理作乐、等级区别、名物制度、激让周旋都有明确规定，玉便是礼的重要载体。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规，公执桓规，侯执信规，伯执公规，子执古币，男执朴币。诸侯觐见天子，须执玉以朝。那玉是有严格尺寸标准的。清末学者吴大成所著《古玉图考》详细记录了各种礼玉的图谱和尺寸，仅龟的名目和形制便异常繁多。那个时候，就连身上的佩玉也同样受到礼的制约。身上佩玉多少是与身份高低相关的，一点马虎差池不得。至此，玉文化已经融入国家的典章制度之中， 达到了中国古代其他分支文化难以企及的至尊地位。到了孔子时代，这位圣人没有推翻老祖宗给予玉的定义，但他却极聪明地强调玉的另一崭新属性，赋予玉以人格化、道德化的含义。玉之珍贵，因为它有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种德行。孔子已不满足拿玉仅仅作为礼的载体，尽管他毕生致力于复礼，但复礼靠的是人，人要完善自身方可复礼。他总结的玉所具备的十一德，便成为人的道德操守的最理想的楷模。圣人终归是圣人，以玉育德，玉一下子与君子的道德操守联系起来，故而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佩玉不再单纯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具备了醒身立志、陶冶情操的道德意义。孔子的贡献在于他让中国玉器和中国玉文化的精神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正是这种精神内涵成为玉器和玉文化传承千年而不衰的核心原因。秦昭王开创的是玉的另一种历史，交易史、诈骗史。秦昭王的故事需从卞和说起。春秋时期，楚国人卞和在荆山看见一只凤凰栖落在一块青石上，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卞和认定这石头是块宝玉，便将它献给楚厉王。楚厉王让玉工辨识，说是石头，卞和遂以欺君之罪被剁去左脚。后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仍被看作是石头，又被剁去右脚。到了楚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璞玉在荆山下痛哭，泪尽气血。文王派人问他究竟，卞和答道：吾非悲月也，背负宝玉而提之以石，珍视而明之以筐。文王闻听此言，命人剖璞，果得宝玉，遂令梁公琢磨成璧，命名为和氏璧。卞和献玉的故事从此被传为千古佳话。像世界上许多著名珍宝具有神奇故事一样，围绕着和氏璧也发生了很多故事。第一件奇异的事情发生在400年后，楚威王将此璧赏赐给楚国建立了功勋的相国昭阳。昭阳某日请客，捧出和氏璧让众宾客观赏，席散时璧却不翼而飞，虽多方搜查竟毫无下落。50多年后，和氏璧在赵国出现，谁也不知道他怎么落在赵国太监缪贤的手中。像这等宝物，一个太监岂能把持安稳？在缪贤手中还没暖热，便被赵惠文王占为己有。此时秦国势力日渐强大，秦昭王得知和氏璧在赵国，心中痒痒，提出以15座城池交换和氏璧。赵惠文王情知秦昭王有诈，但又不敢惹恼秦国，两难之间，大臣蔺相如站了出来，请命奉璧王使，留下誓言道：城入赵而必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蔺相如奉璧到了秦国，秦昭王大喜，接过和氏璧自己看罢，又传给左右大臣，甚至身边侍应他的宫女欣赏，不再理会站在旁边的蔺相如，当然更不再提及15座城池的事情。蔺相如眼见事情不妙， 使出手段，谎称璧有毛病，要指给秦王看。秦王将璧交还，蔺相如抱璧以助，怒发冲冠，斥责秦王不讲诚信。秦王唯恐蔺相如和璧一起触柱而毁，忙连连下话，恳求蔺相如息怒，又信誓旦旦地承诺将15座城池交与赵国。蔺相如哪里还能信得过眼前这人，托辞称秦王若要受璧，必须斋戒5日。秦王无奈，只好应允。蔺相如料定秦王必赴约不长成，乃使其从者一夜怀其璧，从晋到王，归璧于赵。这就是著名的完璧归赵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里精彩的笔墨做了记述，当然太史公的记述主要是为蔺相如立传，他没有想到他笔下另一个主人公的行为也具备划时代的意义。在秦昭王之前，我们尚未看到以玉来做交易的记载，更未看到这种交易伴随着讹诈来实施。玉器流通于市场，是在玉的奉神弑鬼的礼祭功能和融入典章的等级权力象征功能淡化之后才有的现象。这是到了宋朝才出现的。宋朝完成了玉的货币化的进程，而秦昭王的举动比宋朝的坊间交易早了1200多年。秦昭王在中国玉文化历史上开了一个很糟糕的头。中国8000年玉文化的长河本是一条精神的河流，但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它承载起越来越多的物质的属性。这条长河流淌到今天，当我们身处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其发财致富成为无数人的热切梦想时，就像音乐、绘画、文学、舞蹈许多出自心灵的圣洁事物在今天会插上货币标签一样，玉器几乎纯粹成为一种商品了。商业这个巨大的魔掌正在中国经营一个轰轰烈烈的玉市，这个市场如同股市楼市一样波涛汹涌，景象万千。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是全国最大的古董旧货交易市场，很多人都喜欢来到这里搜罗玉器进行收藏。玉器收藏热是如何兴起的？在收藏热的背后又有哪些隐患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